各位弟兄姊妹早晨，多谢王牧师同教会邀请我喺当中同大家分享神嘅说话。咁今日嘅题目咧，我就叫真葡萄树与枝子。咁今日用嘅经文咧就系约翰福音第十五章一至八节。约翰福音第十五章一至八节，请听我读出。圣经讲话：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所有属我嘅不结果子嘅枝子，他就剪去。所有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让他们结果子更多。现在你们因着我对你们所讲的道已经洁净干净了，你们要住在我里面，我又住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连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在我里面，也是这样。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住在我里面的，我也住在他里面，他就结出许多的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作什么。人若不住在我里面，就像枝子掉在外面枯干了，人就把它们拾起来，丢在火里烧掉了。你们若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无论你们作什么祈求，就给你们成就。这样你们就结出很多的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咁开始之前，请大家为我祈祷。真系主耶稣，多谢你，多谢俾我哋一齐去到你殿当中，我哋透过网上嘅崇拜，我哋一齐敬拜你。求主你洁净你仆人嘅口，等我讲出说话满有神你嘅意思，亦可以打开弟兄姊妹嘅心，让圣灵喺当中充满我哋，教导我哋。多谢你听我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咁今日嘅题目既然叫做真葡萄树与枝子啦。咁啊，首先咧讲下即系最近嘅情况啦。咁啊，大家可能都会谂紧啊，呢几排啦，又冇得翻教会啦，又成日留喺屋企，又少咗同人哋来往，都唔知道有啲咩可以做。咁啊，王牧师啊，同我就即系佢吩咐我啦。咁啊，就系希望讲一啲有关门徒嘅点样做神嘅门徒一啲嘅嘅经文嘅讲道，亦都系当中就点样我哋可以喺神里边即系扎稳嘅根。咁所以我喺好快嘅时间，我就谂到呢一段圣经，咁亦都当中再重新去再去编排一下，点样系能够符合喺呢个情况一个疫情当中嘅时候，我哋点样系同神去扎根呢？咁圣经里边好得意，佢第一节圣经就话。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大家就想到这段圣经很有趣，一开始就说他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如果这样说，就是说有真就必然有假。不知道在到这个疫情当中的时候，大家有没有看到假的教导不断地走出来呢？所以假的教导是什么呢？就是你其实发觉越多疫情，越多世界混乱的时候，大家就会很多时候就会去敬拜不同的鬼神或者不同的信仰，希望得到一些慰藉，也都希望得到一些帮助。但是我们留意到一样很重要的，就是那些是不是真是不是假的呢？弟兄姊妹，我觉得这一样东西是很值得我们去思想留意。因为我发觉在个疫情里面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只是挂住啊，这个靓不靓或者准不准。但是真和假不是只是靓和准这个问题，而是个生命有没有得到改变。生命如果冇得到改变，就算嗰啲嘢几靓都好，其实都系假的，因为嗰啲嘢只系一个好短暂俾你睇到嘅嘢。但系圣经里边咁清楚话俾你，有真有假嘅时候，好明显，据讲到嘅呢个主耶稣就系个真嘅葡萄树。咁当然啦，附近其他嘅都系假嘅。咁呢个我谂大家都好明白。但第二点，我谂呢个好得意。第二点就系、是、原来天父先系一个栽培者。嗱，呢一點我諗亦都可能應時咧，就會對我哋作為牧者咧，都有啲警惕嘅。點解咧？因為好多時咧，我哋會諗緊喺呢個疫情嘅時候咧，啊，好多人就會覺得我哋牧師啊，我哋而家啦，崇拜又唔使講，即係唔使翻啦，教會又唔使要喺聚會啦，我哋可以做啲乜嘢？有時我哋做牧者嘅咧，我哋都有個有一個嘅試探啦，我諗用嘅試探唔係試煉啦，用個試探就係咧，以為要做翻多啲嘢先可以合乎。我哋好似似一间教会嘅牧者咁样，但系嗰时我哋要再谂下呢段圣经话俾我哋听，边个系栽培嘅人呢？原来系天父自己，而我哋做嘅嘢只系配合神想做嘅嘢嘅啫，我哋只系个园丁嚟嘅啫。真正配真系能够令到嗰啲人成长嘅，令到基督徒能够成长嘅，系天父自己，令到神 同人之间建立一个关系嘅，唔系个牧师，而系天父自己。所以我哋要分清楚我哋嗰个次序。第一，我哋要知道边一个系真葡萄树。第二样嘢，我哋要清楚知道，原来天父先系个真真正正嘅栽培者。咁好多时咧，我哋就唔好即系我变咗，哎呀，我哋而家冇发觉，由教会又冇咗啲聚会，我哋要做多啲聚会出嚟。嗱，呢个系一个试探嚟嘅，因为我都明白，总有一啲嘅教会弟兄姊妹，我哋或者啲教会佢好有创意嘅，希望咧就藉住喺呢个时间咧举办多啲唔同嘅课程，希望能够造就弟兄姊妹。好嘅，绝对系好嘅，我都上咗唔少呢啲堂。但系我谂我要再一次强调一样嘢，唔系做得多就等于有果效。调翻转，我哋系要睇下究竟神。父神佢自己嘅旨意系乜嘢？究竟最后嘅栽培者，我就要交翻俾父神自己，而我哋只系尽心尽意尽力去做好神吩咐我哋所做嘅嘢。所以第一点，好想同大家喺呢段圣经里面去，第一节圣经就话俾你亲好清楚话俾你听，真葡萄树系主耶稣，天父系栽培者。咁所以开宗明义就已经咁讲啦。第二样嘢，圣经咁讲啊，凡不属我结果子嘅枝子，佢就剪去。凡结果子嘅，佢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原来我哋做枝子系有责任嘅。原来我哋做枝子嘅责任系咩咧？结果子。弟兄姊妹有冇谂过咧？咁啊，几年之前咧，咁啊开始学人种下花啦。咁啊，即系嗰啲唔讲嗰啲细节啦。咁啊话今年咧，咁啊可能多咗少少时间喺屋企啦。咁就开始睇下屋企后院嗰啲花有冇出啦咁样。咁今年咧就有啲出咗好多花，有啲咧唔出好多花。咁你就发觉咧，当我哋发觉我摆咗咁多心机、咁多时间，又投资金钱，又各样嘢加埋落去，希望佢做咩咧？就系出花嘅啫。希望佢靓。弟兄姊妹，原来呢一个就系枝子嘅责任啦。原来佢唔靓咧，咁啊点啊？剪咗佢咯。希望下年重新嚟过。咁我发觉真系嘅，你发觉有时真系我哋可能要想大力啲剪过去。咁尤其是咧，如果你有屋企咧，如果种过一啲嘅一啲譬如玫瑰啊之类咁样，你要狠心啲剪落去咧，佢先至会出多啲花嘅。咁有啲花系咁样嘅，有呢个特性嘅。你剪嘅时候咧，每一个剪嘅伤口咧，即系我哋可能觉得啊佢好痛啊，但系嗰个枝嘅新嗰、那个新嘅口咧，就会变成一个新嘅枝节。弟兄姊妹，如果枝节嘅责任，是结果子的时候。咁而另外一样嘢就是天父想见到他所栽培的枝子是结更加多果子呢。原来神是会有责任帮我们修理好。修理好的时候可能你会觉得哇好痛啊。但你有没有想过因为我们的责任就是要结果子。所以他有时可能大忽大忽在那一刻剪下去。但是最终是什么呢？最终就是我们可以结得更加多的果子。所以弟兄姊妹，如果神在你身上有很多的作为，不要觉得很惊讶。其实这件事是调回转，是神看得你起。我有时都会想，即是今次这个疫情呢，对上一次这么大规模全球性的疫情是几时啊？差不多是80至90年之前。就是西班牙流感的时候，哇！大家可能有机会去看看，好多年之前，到我们这个世代有机会再一次见到一个咁流行的疫情的时候，有个咁大规模的疫情而影响咁多嘢，甚至去到一个就是从来人类历史都未试过，差不多成个世界停顿咗落嚟咁滞。咁你可能话唔系，好似英国都曾经试过黑死病，嗰啲已经三四百年之前的事。你想想我哋喺我哋呢一个阶段能够俾我哋见到一样嘢，特别当教会已经要关门，唔能够再有崇拜嘅时候，可能你会觉得呢个会唔会教会嘅终结？但系我会调翻转一样嘢，就系因为神要大刀大刀嘅剪落嚟嘅时候，反而就系佢想我哋教会可唔可以结更加多嘅果子。弟兄姊妹啊，最近都有一个调查讲话，话呢个疫情喺美国。因为好多人唔能够翻教会，亦都好多人因为佢失咗业咗各样嘢，而教会就不断做网上崇拜，又不断去做其他嘅教导工作，甚至多咗弟兄姊妹为咗佢哋唔能够好似平时咁样去传福音，佢哋就用电话或者系用 video conferencing， 用呢个唔同嘅科技。从来我哋基督徒都系喺呢方面好慢嘅，但系终于佢哋话我哋要用一啲多元文化嘅方法，唔单止系 multicultural， 系各样唔同嘅方法。 为着就将个信仰表明出嚟，做好多唔同嘅嘢，唔单止净系讲福音啦，甚至可能我哋真系做啲慈惠嘅工作，做各样嘅嘢。可能我哋基督徒用嘅时间精力仲比以前更加多，但系为着只有一个目的，就系结果之更多。美国最少有超过500,000嘅民众因为呢一个疫情而相信主耶稣。弟兄姊妹，有冇谂过我哋教会叫极人翻嚟布道会，叫极都叫唔到？但是透过这个疫情，居然在我们最没有可能回教会的时候，人反而是慢慢的归向神。弟兄姐妹，如果神的旨意是叫我们做枝子的，结更加多的果子。所以弟兄姐妹，不要觉得很惊奇，我们会遇到很多困难。但是当我们遇到很多困难，神大力的修剪的时候，其实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叫我们结果子更多。因为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当我们不结果子的时候，怎样剪了它，真的没用的了。如果神仍然肯去剪，那就是代表这个还是一棵可以成长的枝子。所以弟兄姐妹，教会痛是好的，因为教会痛就是代表这间还是神所爱的教会。所以弟兄姐妹，不要因为这样我们就失望，相反就是感谢神，因为神还够胆，容许我用这样的字眼，神仲够胆嘅剪我哋，希望就系结果子更多。所以弟兄姐妹，我哋一定要多谢神喺呢个咁困难日子里边，仍然俾我哋仍然可以有机会结果子嘅时候，我哋要感谢神。好啦，咁但系点样洁净呢？即系圣经里边讲啦，话佢凡结果子嘅，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咁似乎呢度讲紧点样修理好啦。咁修理好，圣经里边咁讲话，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嗱，呢段圣经好清楚话俾我哋听啦。原来令到我哋干净嘅方法只有一个啫，就系神嘅道。弟兄姊妹，喺个疫情嘅时候，唔知大家仲有冇睇圣经呢？以前可能大家话好忙啊，要翻工啊、读书啊各样嘢，可能有时净系可能我哋翻学都系揸车揸半个钟至九个字咁样，又或者可能净系以前去其他地方要买餸各样嘢，我哋用好多好多时间净系喺个路嗰度。但系今日啦，大部分时间你都可能系留喺屋企嘅时候，有冇好好嘅读神嘅说话呢？有冇俾神嘅说话洁净我哋呢？以前可能我哋总会有藉口话我哋冇时间，但系到今日，我哋系咪真系冇时间呢？定系有好多人咁讲，我哋时间多到不得了。唔知道大家咧有冇睇咧？你哋喺啲网上，我哋自己嗰啲脸书啊、Facebook 啊，我发觉咧就喺近几个月里边咧，喺 Facebook 里边咧，最多人啊登系啲乜嘢咧？就系啲人煮食，点样煮一啲嘅食谱呢样嘢。咁有时我睇咧，初初睇都觉得几好嘅，睇得下咧，我发觉，哇！原来基督徒冇嘢做咧，原来都几有创意嘅。佢哋真系可以乜嘢餐都识整嘅。咁當然啦，呢個時間我哋屋企都試過，即係乜嘢以前都冇試過整過嘅嘢，嚟燒肉我哋都整到啦。現在有乜嘢我哋整唔到呢？即係話啊，都可以咯，可以做各樣嘅嘢啦。弟兄姊妹，如果我哋識得用我哋嘅時間，淨係去諗下點樣食，咁更加有個屬靈嘅大餐。點解你唔去把握時間去讀聖經呢？弟兄姊妹，而家網上課程多到不得了。而家以前都冇試過，以前你話哇真係好遠啊！尤其是我哋成日都笑啲 Richmond 住喺 Richmond 嘅人話，我哋 Richmond 嘅人係唔出溫哥華嘅，唔過橋嘅。而家唔使啦，所有呢啲課程全部你就係坐喺屋企，甚至你話翻到嚟係去教會上堂嘅時候，又唔准食依樣，又唔准嗰樣。有時我哋網上上堂嘅時候，見到弟兄姊妹點啊，一路食飯一路飲住咖啡都可以上堂嘅時候，其實我哋真係再冇藉口，我哋唔好好嘅去学习圣经。弟兄姊妹，洁净嘅方法只有一个，就是你有冇好好嘅俾神嘅道去洗干净自己。如果我哋真系冇好把握呢个时间去读圣经嘅时候，请你由而家开始，因为仲有排噶。弟兄姊妹，唔系我吓你，从我真系好清楚话俾大家听，知道贵教会嘅聚会人数咧，绝对超过50人。喺今年12月31日之前咧，大家都唔会有机会翻到嚟教会聚会噶啦，系崇拜噶啦。所以如果系咁嘅时候，即系话仲有起码半年或以上，如果个疫情仲系好似而家咁样啫。而今日及早几日之前，我哋嘅卫生官已经讲得好清楚，话俾我哋听啦，大家唔好谂住今年年尾会有疫苗啊， 最快都要下年先有機會，可能是年中，但是重要是那些人是被什麼人打先啊？是那些是即是 first responder， 即是那些是機要人士或者最主要人士先打了，然後到我們。所以普羅大眾有機會打這個疫苗然後出街的機會率，即是說分分鐘我們可能要兩至三年時間我們先有機會可以回復以前正常的情況。如果是這樣，教會可能分分鐘幾年時間都沒有可能再一起聚會。如果是這樣，我們的聚會是不是只要靠網上呢？第一，如果既然有這樣的機會，我們可以不用去揸車去到這麼遠的地方都可以上堂的時候，為什麼不要好好的時間去讀好的聖經，了解多些聖經？這個是很值得大家真的一起去思想，因為發覺原來真的神的道在這個的世界最不安全的、最不平安的時候，真的給到我們一個潔淨的作用。不单止是令到我们心里面平安，而且他还看到一件事，就是连外面的人看我们这班基督徒面对今天疫情，我们弟兄姊妹都有失业的，我们弟兄姊妹都有困难的，但是我们因为有神的道能够给我们看到的时候，知道有这个平安，外面的人看完我们的时候，他就发觉是有不同的。所以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被神的道洁净呢？如果没有的时候，好好把握由这个时间开始好好的熟读圣经。有很多的读经计划，很多网上的课程，不单止你可以了解圣经，但是更加重要的，怎样活出这个生命，让神的道改变我们自己。好了，那圣经里面跟着的几次圣经是很有趣的。因为为什么呢？你发觉有几句的说话是不断不断地重复。通常我们都说，如果在圣经里面不断地重复的一些说话，肯定是很重要的。如果在这么短的时间重复几次，那就是告诉你是重中之重。那我们就看看有什么重中之重。圣经这么说，他说你们要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你们里面。看到了，常在里面两次了，这段经。枝子若不常在葡萄树，又一次了，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常在我里面，又一次了，也是这样。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跟着圣经再怎么说，常在我里面，又来一次了，我也常在他里面，六次。他说跟住怎么说，他说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这个另外一次了，你之前外国说离开了我就不能作什么，现在又再出现了，你们就不能作什么。之前就是你们不能结果子。看看这段圣经只是几节的圣经里面讲了两个很重要的信息。第一，常在主里；第二个就是离开了主里面的人怎么样，是没有好结果的。好了，试下我们看看这段圣经怎么说。他说常在我里面，这个是主耶稣告诉你在主里面。但是姐妹你看到过，如果我们自己真的种过花或者种过树，或者你没有种过，但你走过我们在温哥华见到这么多这么漂亮的花和草的时候，你看到一件事，就是这树是怎么样，一定的树枝要黏住个树框的。如果你不黏着树框是怎样，那个树枝是会枯死。所以当个树框黏着树枝，或者树枝黏着树框的时候，它们就会不断生长。树枝是会死的，但树框呢不会死的。所以大家看到一件事，就是如果不是常在主里面的时候，因为神已经耶稣已经告诉他，他就是那个葡萄树嘛。既然葡萄树的时候它有很多很多枝子，而我们枝子有个责任结果子，但是怎样结果子啊？要洁净，同埋点啊？常在主耶稣里面。你有没有常在主耶稣里面呢？你有没有经常想主耶稣自己？有没有经常想他的说话呢？弟兄姊妹，这个都很反映到我们的。当你成日挂住某样东西的时候呢，你就会发觉那样东西就会成日充斥在你里面。譬如话，我们中国都有句说话，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大家听过这样说话啦。咁我试下套用喺我哋嘅信仰系点样？日有所思，夜有所梦系点样？当你日头成日谂住嗰样嘢咧，夜晚发梦都系会同嗰件事有关。好明显就系嗰啲嘢就会同你嘅生活连成一样。如果弟兄姊妹，如果你经常系佢有啲唔好嘅意念喺你嘅头脑里边不断出现，你夜晚就会不断嘢有呢啲意念喺当中，好得意噶，弟兄姊妹。如果你成日同一啲人系讲粗口嘅人走埋一齐，你自然都会讲粗口嘅，物以类聚噶嘛。 但是如果你经常在主里面的时候，神的说话就会令到你变得更加像主耶稣。弟兄姊妹，有没有想过呢？当你越近某一些人，你就会越像某些人。但是当你越近主耶稣的时候，你就会越像主耶稣。圣经里面不断告诉我们，若不常在葡萄树，你们就不能结果子。这个就是问题了。原来很多人为什么不能够结果子，不单只是说大人信耶稣的。这个结果子可以是圣灵那些果子一样，就是良善、温柔、信实那些一样。为什么会这样呢？有时候我们都会想着，有些基督徒或者啲未信主的人经常都会问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那些说自己基督徒为什么做得这么差。其中一个最主要原因就是因为那些说自己基督徒，但是他却没有连在葡萄树上面，所以他们没有结出属灵的果子。弟兄姊妹，但是当你越近主耶稣的时候，你就会结出一个属灵的果子。圣经说，你们若不常在我里面，也是这样。即是说，如果你不近住主耶稣，结不到果子的。而跟着主耶稣再次告诉你，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呢，不单止结果子，还要跟着下面讲，这人就多结果子。即是说你再看多一步，不只是结果子，还要多结果子，即是还要种多。越近主耶稣，你结的果子越多。弟兄姊妹，不单止是讲，成日都说，哎，结果子就要大人信耶稣，不单止是这样的，你还可以是良善、温柔，各样东西都可以是的。我很欣赏一样东西，基督徒的生命有时有少少似咧，就好似股票市场咁样，有升有跌，系好正常。因为我哋每个人经历每一日经历嘅嘢有唔同，但我哋最希望见到系乜嘢咧？虽然有升有跌，但最终就系你会越近主耶稣嘅时候，我哋嘅生命就应该十年之后睇翻今日，我哋应该越似主耶稣；廿年后再睇翻今日，我哋会更加似主耶稣。我希望就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越信耶稣越耐的时候，当你回头再望，你会更加似主耶稣。弟兄姊妹，这个就是我们自己说，当我们常在主里面的时候，当我们连在这个葡萄树的时候，我们就会多结果子。不单止结果子，是多结果子。圣经再告诉你，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作什么。你看，当你离开主耶稣，你可以做些什么？你有什么可以叻呢？你有什么可以夸口呢？当你离开主耶稣，其实我们什么都没有，因为就好像一个枝子，正如圣经跟着在第六节里面所说，人若不常在我里面，就像枝子掉在外面枯干，人拾起来丢在火里烧了。原来最终不在主里面的人，最终是会枯干。枯干了之后怎样？只能够冇用嘅烧咗佢，唔好白占地图。弟兄姊妹，唔好俾神当我哋系个废嘅枝子。神仍然容许我哋今日能够连在主里边，我哋要珍惜呢个机会。虽然可能我哋嘅枝子可能过去我哋从来都冇好为神去烧尽，但系今日如果我哋仍然枝又可以连在度嘅时候，重新嚟过。每一日只要你连住喺主耶稣，虽然得少少都好，你都可以重新嚟过。当我哋重新嚟过嘅时候，我哋就会慢慢再一次多结果子。圣经里面又再话俾我哋听啦，常在主里面有咩结果呢？圣经里面睇下咯，呢段圣经呢，中文同英文圣经系有少少分别，咁所以我哋专登呢就将中文同英文摆埋一齐俾大家睇。圣经咁讲，佢话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常在你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但英文圣经呢，那个意思就比较清晰了一点。为什么这么说呢？他说 If you remain in me and my word remain in you。 这里很清楚告诉我们，原来神的说话的重要性在这里。原来唔单止我哋话，哎呀，我成日有即系你都会听过啲基督徒成日同你讲话，哎呀，我成日都喺主里边噶咁样。但系喺主里边系唔够嘅。啊，我咁讲系咪好似突然间会觉得牧师你系咪讲异端嘅说话？你话连喺主耶稣唔够？呢段圣经俾我睇到一样嘢， 因为跟住叫解释就要跟住下面嗰句说话去解释啦。佢话因为我哋常在主里边，呢个系一个主观嘅感受，但系我亦都需要客观嘅感受系乜嘢咧？让神嘅说话连喺我哋身上边。弟兄姊妹，我哋有认识好多嘅基督徒，佢可能话俾你听：，哎呀，我同神嘅关系好亲密，但系圣经咧一塌糊涂，讲乜嘢都唔知道。嗱，呢一个就系问题。当我哋连喺主嗰度嘅时候，唔单止要连喺主耶稣嗰度，仲要容许神自己嘅说话充满我哋。嗱，听清楚啦，当你连喺主耶稣里边嘅时候，你亦都要容许神嘅说话连喺我里边。嗱，所以跟住后边嗰句咧，就解释咗一个我哋基督徒成日问嘅问题。圣经跟住佢讲话，佢话凡你们所愿意祈求，就给你们成就。好多弟兄姊妹咧睇呢段圣经嘅时候话，哇，我哋求乜嘢都可以成就嘅，圣经系咁讲嘅，点解唔得嘅咧？有冇谂过点解唔得嘅咧？嗱，呢一节圣经就解得好清楚啦。当你连喺主耶稣里边，再有埋神嘅说话喺我哋里边嘅时候，嗱，头先我哋讲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即系话神嘅说话不断充满我哋嘅时候，当我哋祈祷嘅时候，好明显就系你以神嘅说话作为你不断思想嘅原因。当你有神嘅说话不断思想的原因，即系话你好慢慢会越嚟越清楚神嘅说话或者神嘅心意系乜嘢。当你知道神嘅说话嘅心意系点嘅时候，你去祈求嘅时候，好明显就系你按住神嘅心意去祈求。因为你按住神嘅心意去祈求，最终系点啊？神就会成就。呢、这个就系个秘诀啦。点解有阵时我哋求点解唔得？可能有啲基督徒都试过噶，讲笑咁讲：，哎呀，神啊，你俾我祈，我俾我中一次六四九就得噶啦。我祈咗头噶啦，点解唔得啊？因为嗰个唔合乎神嘅说话同心意。但系当嗰件事系合乎神嘅说话同心意嘅时候，你们祈求就会得到。呢段圣经系承接咁样解，你唔可以求其抽一节圣经出嚟讲噶。圣经讲到明，当你连喺主耶稣，唔系为净系为自己嘅好处着想，你因为你系同神连埋一齐，你以神嘅说话同嘅心意作为你祈祷嘅原因。当你咁样祈求嘅时候，神就会叫嗰件事成就，因为你嘅祈求已经唔系再系讲紧你自己嘅需要，而系谂紧神啊，愿你嘅旨意成就。所以弟兄姊妹睇到一样嘢就系、是，原来成就所愿嘅系必然同神嘅说话有关系。所以弟兄姊妹，如果点解有时我哋祈求唔得？当然有神嘅意思，我哋今日唔去讲咁多神学嘅问题。但系最简单嘅原因就系、是，究竟你嘅祈求按唔按住神嘅心意同神嘅说话呢？如果你系按住神嘅心意同按住神嘅说话，最终呢啲事都必然成就。呢、这个系圣经里面讲啦，必然即系点啊？一定。但系个大前提就系、是、你有冇连在神里面，亦都有冇从神嘅说话充满我哋呢？所以弟兄姊妹，我哋真系要喺俾用神嘅说话充满我哋。听阿黄牧师讲咧，嚟紧咧将会有个新嘅主日学嘅课程，系睇到耶稣嘅生平，会有好多嘅神嘅说话喺当中。弟兄姊妹，我鼓励大家真系去连喺主耶稣里面，等我哋去体验主耶稣佢系点样喺地上生活。佢唔系冇困难嘅，但系佢点样能够胜过个困难？佢有冇人出卖过佢啊？大家已经好清楚啦。但佢点样透过佢同神父神嘅关系嘅时候，继续成就父神嘅旨意，到最终完成晒所有嘅嘢，然后得到最高嘅荣分，而且令到我哋呢一班根本冇机会见过主耶稣嘅人，我哋都愿意将我哋嘅生命交俾主耶稣。呢、这、一个就系父神最终嘅旨意。当个旨意同神嘅心意连埋一齐，又有神嘅说话连埋一齐嘅时候，你嘅祈求就会成就啦。圣经跟住第八节就再话俾我哋听一样嘢，佢话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弟兄姊妹， 原来常在主里有一个最终的目的。最终的目的是什么呢？多结果子就会令到天父得荣耀。弟兄姊妹，好得意的。刚才我都讲过，我们种花，是吧？当花种得越来越漂亮，越来越多花的时候，那个原主呢是最开心的。为什么？因为他打理这些果子的嘛。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基督徒结满很多的果子，不单只是带人信耶稣，还是我们生命的属灵的圣灵的果子的时候，最终得到荣耀的是谁呢？是天父。啊，好奇妙啊。这段圣经告诉我们，不是只是叫我们唱诗歌或者敬拜就叫天父得荣耀。是怎样？是多结果子，即是说我们的行为，我们所做出来的东西是这样直接去荣耀上帝。原来是我透过我们的行为。弟兄姊妹，我不是说我们一定要做行为才得到救恩，我不是这样的意思。但这段圣经会给我们看一件事，原来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荣耀着上帝。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为什么上帝在这段圣经不断不断不断的重复一件事，叫我们结果子。结果子是怎样？就是叫我们一定要连在主耶稣里面。当我们连在主耶稣里面，主耶稣就会剪多些。剪多些的时候就怎样？为着要结更加多的果子。当我们结更加多的果子是怎样？天父得荣耀。你看不到啊？好像一个循环来的。当我们结得更加多果子，天父得荣耀。天父想更加多荣耀是怎样？再剪多几下，再剪多几下的时候呢，又出更加多的果子。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就是天父得荣耀的最好方法。不是只是讲敬拜、唱诗歌或者回来崇拜，叫天父得荣耀是我们基督徒有没有多结果子。另外一样东西，圣经里面再一次提我们是怎样？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即是说，当我们多结果子的时候，原来出面的人看我们就知道我们是，这个就是信主的人的特征。我经常说感谢神，我们一班基督徒呢没在个额头上面作住是基督徒这三个字。因为我们不需要告诉人听我们是基督徒，但是透过我们的生命，人家会看到我们是不是基督徒。嗱，调返转去咁睇，点解一啲未信主嘅人成日就话我哋呢班基督徒，哇！而家呢班人都叫信耶稣，我就唔信啦。咁你睇到个问题喺边度啦？个问题就系、是、原来有啲人佢哋冇好好结果子，彰显唔到主门徒嘅特征，最终绊到其他人。弟兄姊妹，你系属于边一种呢？你愿唔愿意做一个多结果子嘅人，让天父得荣耀？同一时间，让门徒都一系能够将主门徒嘅特征彰显出嚟，让其他人睇到系有唔同。弟兄姊妹，到今日我够胆咁讲，我哋喺温哥华大部分喺个疫情当中去帮助其他人嘅，大部分都系基督徒。点解呢？基督徒冇失业咩？基督徒冇困难咩？基督徒冇难处咩？一样有。但是他们选择一个很不同的方法，就是我有困难，但是有其他人更加多的困难，所以我更加要去帮其他人。所以在这个这么困难日子的时候，今次是很有趣，政府是不断几次都要跟一些基督徒群体开会。当然他希望基督徒群体跟他们参与他的合作，譬如说真的叫教会关门，这个真的可能你可能觉得哇，教会大逆不道。但是反过来，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政府今次真的这么煞有介事，这么害怕？当然他害怕疫情扩散，但另外一件事，除了叫我们关门之外，他都叫我们好好帮助一些弱势社群。原来政府发觉他做不完所有事。为什么他找基督徒？为什么他不去找其他信仰？当然也有的，他不是没有。不过为什么基督徒最多回应呢？我想这个就是我们门徒在困难的时候，不是只是想自己，是想埋其他人。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最终如果你想天父得荣耀，你想彰显你的基督徒特质，不是你的额头作住基督徒三个字，相反是你的生命有没有走出来，有没有多结果子。所以弟兄姊妹，最后你的回应是什么呢？你的回应是，究竟我们是不是常在主里面呢？你是不是常在主里面得到，是不是常在主里面，是不是有神的说话充满你自己呢？你有没有好好善用你自己的时间？有没有好好用这个时间去被神的说话去充满你，更加连在主里面呢？你有没有想过 怎样去多结果子呢？弟兄姊妹，这个是困难的时候。容许我这样说，这个疫情是困难的时候，但同上这个疫情都是彰显天父荣耀的时候。容许我们一班基督徒，我们要在主耶稣里面更加要黐实主耶稣，因为外面真的大风大浪，外面的困难是多不胜数，我们人类历史未试过遇到这样的情况。但是当我连在这一棵真的葡萄树的时候，我们最终是会结果子。当我们结果子的时候，我们天父就得到荣耀，让神给我们能够每时每刻继续的连在这一棵树里面，继续的成为一个多结果子的枝子，让天父得荣耀。我们一起祈祷。亲爱主耶稣，多谢你，多谢你给我们一班基督徒，我们今天能够在网上去敬拜，也都求主你不单止只是叫我们敬拜，也都叫我们现在开始，我们就一起连在你棵真葡萄树里面，叫我们这棵真葡萄树连在里面的时候，我们能够最终结果子。当我们结更加多果子的时候，让天父你得到荣耀。主啊，这个是好得无比的事，你仲可能仲开心过我哋喺地上边，我哋喺网上边嘅敬拜。但求主系叫我哋继续连喺里边，让神你嘅说话充满我哋，叫我哋每一日能够活出你嘅生命。多谢你听我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而求，阿门。